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I keep saying no, there's gotta be a way to get you close to me. Now I know you gotta speak up if you want someone. OK， 我们说呢，时间呢就是手心里流过的水啊，抓也抓不住。那想一想这段时间的成绩呢，肯定会是有人心怀焦虑的。那这种焦虑的状态呢，总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踏实不下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喽。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么现在呢，调整一下心情，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之旅喽。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旅行团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此时此刻啊。那么在一望无际的辽阔的生命里呢，我们都是过客，爱过的人，恨过的人，让我们笑过的人，让我们哭过的人，通通都是浮光掠影。只有此时此刻的感觉才是最珍惜的，无论这种感觉是甜蜜是苦涩，我们都应该虚心的去接受啊。 唱着走掉的烦忧，一切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和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一群新朋友，一站有谁在等候，可以真永久，不用地图，喜欢迷路，难得糊涂，所谓方向和路，想走就走，想停留就停留，踏上旅途，此刻拥有和你，唱着走掉的烦忧，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紧握的双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直永久。天空最自然的温暖。 手中这杯酒是轻松和自由，下一站有谁在等候，可以趁永久。 OK， 来自旅行团的此时此刻啊，歌曲的一开头呢就以最简洁的旋律轻巧的节奏型开始，旅行概念的专辑，这首歌呢令人是不自觉的会想到当成军时候的旅行团，青涩的脸，无趣无味的离家，走进更靠近内心理想的大世界，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绝对可以帮旅行团自己代言咯。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郭采洁的停不下来啊。我们说爱情太过专一的你遇到了生命当中对的人当然是皆大欢喜了，但是呢一见钟情两情相遇的爱情呢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你呢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痴情种啊，一旦动了心就停不下来了，所以呢听听看来自郭采洁停不下来，讲修情 每一天循规蹈矩，总觉得少了些刺激，无聊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相信自己无二独一，快来跟着我念我思故我在，忧伤快乐愤怒都是好素材，我要我的每天都很精彩，会道具总觉得少了些刺激，无聊的生活需要意义，不想要被随便定义，过程中难免有困境，要相信自己无二独一，快来跟着我念我思故我在，忧伤快乐愤怒都是好素材，我要我的每天都很精彩，起来 try， 直到根本停不下来，用心去追梦，不怕有多少挑战，嗨，全身细胞活起来，嗨，根本就停不下来，这感觉就是如此畅快。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我们说在80、90年代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呢就像是刘德华呀、王菲啊、张惠妹啊等等等等，而且呢也带给我们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拿出来说的呢，就是任贤齐啊。出道多年，身材呢一直保持很苗条，不过最近他也是为了拍戏呢，让自己刻意的增肥啊，体重破百，胖到连粉丝都认不出他了。他也自嘲说自己呢已经到了油腻的中年大叔的年纪了。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误以为现在呢他已经放弃自己的身材了。那但是经过我们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就豁然开朗呢？没错，明星们呢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坚持，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吧，是来自任贤齐曾经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看我的，听听看吧。 睁开眼又是新的一天，创造奇迹就在一瞬间，别发呆，别浪费时间，玻璃全开试试你的极限， 看我， 让我用心用力证明自己，和你想的真的不同，感觉一起打拼未来脚步向前， 我的改变你会看见， 今天就看我的，千万别眨眼， 我的心跳希望你听见，从现在到永远。 拒绝，换个角度会有新的发现，让我用心用力证明自己，和你想的真的不同，感觉一起打拼未来脚步向前， 我的改变你会看见， 今天就看我的，千万别眨眼， 我的心跳希望你听见，从现在到永远。就看我的，千万别眨眼，我的心跳希望你听见， 从现在到永远， 我的改变你会看见， 今天就看我的，千万别眨眼， 我的心跳希望你听见， 现在到永远，现在到永远。 没错，生活呢不是用来妥协的啊！你退缩的越多，让你喘息的空间呢也就越有限了。日子呢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的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呢也就会离你越远了啊！那么在有些事儿当中呢，无需把自己摆得太低了，属于自己的都要积极的去争取。在有些人面前呢，不必一再的容忍，不能够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啊！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才会给你回馈更多。你明白了吗？ When I get to Warwick Avenue.The entrance of the tube, we can talk things over a little time, promise me you won't stay by the line, when I get to Warwick Avenue, please drop the past and be true, don't say we'll spend an hour, but no more than two. Our only chance to speak once more. I showed you the answers, now here's the door. When I get to Warwick Avenue, but you don't love me. I want to be free. Baby, you've hurt me.

FM 九七四， 这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汪峰2018全新一轮巡演济南站将于11月17号唱响。为了带给歌迷超越以往的难忘和震撼，汪峰与团队自6月开始就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筹备，目前各项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据了解，这次巡演汪峰将首次挑战体育馆四面台，汪峰工作室也于近日在微博曝光了部分舞美效果，图中呈环形悬空透明的画面效果尽显空灵与梦幻。为了构筑这次沉浸式的现场体验，汪峰也表示舞台的设计一定不能伤害观众的视觉，我和乐队宁可牺牲一些。陈红年代终于迎来了开播日，陈伟霆所饰演的男主角刘子光备受瞩目与期待。今天上午陈伟霆亲自现身的主题曲《光》及其 MV 也终于和大家见面。歌曲《光》以刘子光的经历和心境为基调进行创作，陈伟霆燃情现身，更有三皮、陈思彤、谭旋携手助阵，共同打造陈红年代里的平凡史诗。歌手白嘉俊首支个人单曲《爱情语录》全网首发，这是一首全新角度的情歌，通过古今中外的经典爱情语录，用经典去表达爱、歌颂爱、描绘爱。从莎士比亚、柏拉图、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从钱钟书、莫言、三毛到张爱玲，听了白嘉俊的这首《爱情语录》，徜徉在爱的深情温暖与燃情炙热当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倾听你的，我无暇张望，一心一意描红墨子。俗话说师傅领进门，心要静手要勤，修行全看个人，一走神写错字爷爷要打手本。古人名字如其人，透着一股精气神，狂放而又执着的是写草书的英文。前指头胭脂味蕴含着隶书的神味，心书要一气呵， 这样的一首粉墨登场呢，是在胡彦斌专辑《失业情歌》里边的一首歌啊。这张专辑呢发行于2009年12月8号。那对于胡彦斌来说呢，他并不是一个很高产的艺人呢。那么这张专辑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男人歌》呢，也是足足卯了2年的时间。那凭借对音乐品质的不懈追求，还有2年的慢工出细活的精心雕琢呢，这张专辑呢才为胡彦斌加冕了亚洲新情歌天王的厚望啊。所以这张专辑呢，也在音乐方面更加的凸显了胡彦斌作为创作歌手的绝对优势。那音乐当中呢，也会有很多新鲜的灵感还有概念，都是他通过观察生活的点滴所得来的神来之笔啊，以此呢来催发出更贴近人心的感动了。所以呢，像这样的歌手，我们是不是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呢？那当然，我们也期待胡彦斌再次的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全新的作品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全新的作品，听听看到底是谁唱的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给你推荐一支来自北京的新生代乐队，他们叫葡萄不愤怒，2013年正式成团，当时的成员都是在校大学生，后来经过几次重组，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四人阵容。因为已经毕业了嘛，葡萄不愤怒已经不能被当作是一支校园乐队，但是站在青春和后青春的十字路口，他们依旧是青春的代言人。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葡萄不愤怒乐队逆风的勇敢。 找一个理由，我还不能够放手，即使不能飞翔也不要悲伤，选择逆着风的方向，勇敢的奔跑，遍体鳞伤我依然不会投降。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有人呢经常会说做人好难呐，其实呢在把握做人的原则上呢要有一个度，给自己定一个做人原则的时候呢要合情合理，要切合实际。人呢总是要一点精神的，不能够没有追求，但是呢要让自己感觉到目标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到达的。如果突破了这个原则，那么太重的压力呢就是自己的包袱了，会成为沉重的一种负担哦。 O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所以说呢做人呢无论是做人的原则还是目标还有理想，最终的目的呢是快乐，这样才能够达到人生最幸福的一种境界。活得太累永远是快乐不起来的，所以呢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晃一下吧，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最摇摆，听听看吧。 1999年出品的一首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我最摇摆》。那么之后呢，其实潘玮柏呢在自己重新改编的专辑当中呢也唱了一版哈。舞曲的风格呢总会让人觉得避免了安静的尴尬，缓解了气氛。那我猜在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油门也会稍微踩重一点的，对吧？虽然没有这个风驰电掣的感觉，也足够能够带动你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那帮你去除此时此刻堵车的一种烦恼，是吗？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心情不好或者是焦虑急躁的时候呢，音乐真的可以帮我们的忙，是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呢一定要稳健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汤豪带过我们一首歌，很红哦，叫做是骂醒我，听听看吧，也许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小小的生活道理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有的时候很想玩，有的时候只想和你作伴，心情不停不停地旋转。Oh yeah， 就算发了脾气嫌你烦，也愿意为你接受任何挑战，也要你笑得最灿烂。想自由又渴望你抱我， 每次看你难过，不管我道歉 心还是会刺痛。 Baby 能不能抓住我，当我的心被搞乱了，当我又笨得要逃走。冲动要犯了，当骄傲把我变讨厌了，狠狠骂醒我， yeah, yeah, 不要放弃我， yeah, yeah。 有的时候很简单，有的时候沟通那么的难，就连冲动掉头不停言不肯，就算争吵的话多难堪，最后还是彼此又抱成一团，就怕爱变遗憾。Oh, oh, baby 能不能抓住我，当我的心被搞乱了，当我又笨得要逃走。 全球首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茹芸。我的全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即将在9月20号，我生日当天发行喽。9月17号到19号，请你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听我的新歌《花粉症》，全球独家大首播。 那时光你不是很爱你，那是花粉症。这个春天就会自然痊愈的，怎么过你让我想起你，怎么划分着总是规律提醒着，从你开始接近到离去的小剧情，过了这个春天我还能不能忘记你。 每到花季，许多人会因为过敏而不舒服，在爱情里似乎也有相似的遭遇，明明内心难受，眼眶红红的，鼻头酸酸的，眼泪流得不停，却倔强的谎称一切都是因为过敏，心说反话的时候痒痒的，很寂寞，酸酸甜甜的感觉是否更像爱情呢？